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呢仲有 Jeffy 啦。 吓 ,Hello。 咁样呢就未开咪之前同 Jeffy 讲呢，话哇我话呢个礼拜呢可能个半钟头都讲唔晒，佢有啲惊讶。咁可能呢佢心入面有些少忧虑呢，就话死啦，即係点可以讲到个半钟呢咁样吓。咁今日究竟系咩题目呢？我都系啱啱琴日先至諗下諗下决定，所以系最问水嘅。咁、但如果大家睇緊呢，咁就俾大家估下啦。咁后面呢有其实系一个拼图由四幅咗组成嘅。但係呢就啱啱我身后嗰个呢就睇唔清楚好相相嗰个。等我睇下坐歪啲呢度。哎呀都睇到。咁我知咩。咁我知咩。 係 睇到啊。 係到啦係啦。呢个系嗰个好似系嗰啲无人战机嚟 呀。冇错啦，就系透明远播嘅。唉或者叫透明超张嘅一个即系无人机。英文呢就叫做 drone。其实呢个 drone 字呢 ,drond 呢。喺好多時呢就係而家啲人好興玩嗰啲即係四個風車葉嗰啲，咁我哋周圍航拍，我哋即係而家好流行啦，一個新嘅玩意叫航拍，又係叫 drone、但係咁嗰個航拍呢就可以咁講啦，雖然佢有時會牽涉到一個意外會傷人啦，但係暫時都唔係太嚴重，但係呢另一個就係、侵犯私隱啦，係咪哇佢半夜三更飛到你嗰度，係咪你沖緊涼咁影晒你，咁你都唔知呀，係咪喺出面。咁但係呢始終都危害就不大呀。但係頭先我即係特登移開個身俾大家睇嗰張呢，咁頭先我都話臭名啊遠播啦，就係、話因為佢係全世界呢過去起碼有成我諗呢六七年或者七八年啦，因為我相信係自奧巴馬上台之後呢係廣泛使用嘅。咁所以呢喺某一程度上奧巴馬就俾人嘅印象哇都好似係有比較開明同進步啦。嗱你知道啦，即係其實大家如果真係有聽我呢個節目咁耐嘅，我就開口就美帝，埋口就美帝㗎啦嘛，因為呢個係事實嚟㗎嘛。咁但佢作為一個美帝即係美帝國主義啦嘅元首呢，其實佢係冇選擇嘅。就係我哋所謂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好多嘢佢都係要做嘅。咁但係表面上呢確實佢係盡量希望扭轉當時即係而家講八年前啦即係布殊仔嗰八年啦所做嘅傷害。咁當然嗰個呢當然最大最大嘅傷害就係伊拉克戰爭啦。即係以一般人嚟講就係伊拉克戰爭，但係對我嚟講就係即係全球暖化嗰個啦嗰個唔扯得咁遠啦。咁但係呢就奧巴馬就當時係咩㗎嘛，世神劈完話我上任之後呢就會係伊拉克又撤兵，阿富汗又撤兵，咁就唔再有地面部隊即係牽涉到第二啲國家嘅戰鬥啦咁樣㗎嘛，係咪咁，但係上任之後就梗係做唔到啦，佢又話要即係關閉古巴嘅關塔那摩監獄都做唔到啊，到而家就嚟完啦卸任啦都做唔到嘛，其實佢好多嘢呢嗰個競選承諾係做唔到嘅。咁但係其中一個呢我相信佢係有佢嘅默許啊，佢正經就係話，因為而家即係美國都仍然係叫做所謂咩話向恐怖主義嘅開戰啊嘛，即係我哋叫 War on Terror 啊嘛。喂，你知唔知呢個 War on Terror 咧？眨下眼咧，其實講緊幾耐啊？因為911係2011噶嘛，2001啊嘛，2001啊嘛，咁而家2016啊嘛，喂，眨下眼差唔多15年噶啦，哇，真係難以相信啊！即係呢個所謂 War on Terror 係一個新型嘅戰爭就係一個即係好似看不見嘅戰爭即係隱蔽嘅，因為要同嗰啲恐怖分子嚟去大家去角力啦鬥智鬥力啦。但係大家問一問有一個好明顯嘅問題，就係話其實佢呢個 War on Terror 係打贏咗定打輸咗呢？ 好似係無止境啊。 係啦，其實過去呢十幾年啲恐怖襲擊全世界嚟講是多了定是少了？ 當然是多了啦。 不是就是咯，你是叫做 War on Terror。咁從一個咁簡單嘅指標其實你是打輸仗㗎喎。美帝國是輸到一敗塗地㗎喎。而且仲累曬全世界，周圍都恐怖襲擊㗎嘛。咁亦都好多人都講啦，根本呢個伊斯蘭國 ISIS 係美國一手造成㗎嘛。就係、你根本係伊拉克嗰個戰爭遺留落嚟嘅。即係就算係之前嘅塔利班都係。好啦，咁但係呢我想講一樣嘢，就係 其實四幅拼圖我都未介紹第一幅完咗，你話個半鐘頭點講得完啦 ，Jeffy 係嘛？我就係講呢個無人機咧，正正就奧巴馬佢係想延續呢個所謂 War on Terror， 因為其實佢冇辦法唔延續啊嚇，因為美國嘅根本利益佢所謂啦，以佢哋五國大樓、國防部啦、啊、中央情報局啦，甚至本土安全嘅、啊、國安局啦。即係國土安全部啦，呢、啊這個NSA 啦、國安局啦，或者係 FBI 都好啦，其實冚唪呢都要延續之前嗰個政策，咁就係要周圍嚟去追擊嗰啲所謂恐怖分子、恐怖組織。咁但佢又唔能夠話係咁明目張膽，或者係俾國民知道話要派地面部隊嘅諸如此類。咁最好就咩呢？高科技。就係利用，當然第一就是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啦。當然我哋平時用嗰啲 GPS 呢就係佢嘅皮毛嚟嘅啫。你知唔知啊？佢能夠即喺手指罅滲到落嚟俾我哋民用咧，係佢嘅皮毛嚟嘅啫嘛。即係美國軍方一定有一個即係勁過 GPS 分分鐘十倍嘅 Super GPS 啦，大家唔使講都估到啦，係咪？咁佢有一個超級神級嘅 GPS， 再加埋就係頭先我移開個身俾你大家睇嘅，就係、是、無人機，又係叫 drone， 但係嗰啲唔係我哋玩航拍嘅，唔係我哋玩嘅，我哋殺人嘅。佢哋嗰啲炸彈叫 Hellfire。地獄之火係咪佢可以呢係徘徊喺即係神不知鬼不覺、啊、因為佢好細嘛體積咁唔使講佢亦都係用啲嗰啲可能係隱形機嘅物料嚟做啦、雷達都 check 唔到㗎啦喺好高空㗎嘛。咁然之後佢襲擊嘅時期先至可能係稍微低少少，然後就將個炸彈呢好精準咁樣就放落去。咁其實今日呢個講題呢係真係好應景呀，因為兩樣嘢。我剛才講咗啊，嗰差唔多眨下眼都十分八分鐘嘅嘢呢，而家有電影做緊。 係啊， 知唔知邊套啊？ 就係、是、嗰套 Eye in the Sky。 冇錯啦，中文呢香港叫做天眼追擊。 係啦。 追就係追擊手嘅追啦、狗爪邊嗰個追啦係咪天眼追擊其實我睇咗㗎啦，但係就有個朋友就帶咗嚟就喺我屋企睇嘅，佢喺個網上唔知點 download 啦，唔知合法定非法我都冇問佢啦。咁所以我就戲院未上畫。我已經睇咗， 係 啊，係好新嘅。咁當然亦都係我偶像啦，嚇、啊，即係 Helen Mirren 啦，即係個女主角，其實真係好犀利啊！哇，即係我由佢即係起碼都二三十歲睇到佢而家，即係起碼六啊幾噶啦，我諗應該七十噶啦，啊！但係佢入面都做過將軍，嚇、咁就係、是、就係、是、講呢個 drone 嚟去到第二個國家啦，係梗係啦，就嚟去炸嗰個啲恐怖分子，嗰、那個過程。咁、但係咧，你又真係好突顯一樣嘢咧，就係、是。美帝國是世界上最邪惡的組織，亦都是最文明的組織。你那套戲呢就完全充分體現到它那個邪惡和文明的共存、啊、你未看一定要看 Jeffy、因為它入面要講那個叫程序公義呢、Procedural Justice 呢，嘩它們做到足的、 okay， 但是帝國的邏輯就是帝國的邏輯、是沒得拗的、到頭來都是要炸吓、啊，咁、那个细路女个命运，唔讲啦，唔好剧透，唔好剧透啊！好啦，咁但其实今日咧，究竟个讲题咩咧？就系讲咁多未啊？吓，咁啊，仲有第二、第三、第四幅啦。咁其实咧 ，Jeffy 后面个公仔咧，应该就好多人都认得噶啦。 嗯， 啊，即系我所谓好多人，起码三十岁以上啦，吓、三十岁以下都好难讲啊。因为而家我发觉我越嚟越出去讲讲座咧，系越嚟越有代沟啊。因为我以为引申好多好生动活泼、有趣嘅新闻事件啊，同埋嗰啲电荷里活大电影咧。啲聽眾係完全未聽過嘅， 係 係啊！你同佢講，你話咩 Matrix 啊？咁啊引啲 Matrix 啊？咩叫 Matrix 啊？ 哇 ！Matrix 都唔 我你知唔知？我一開始啊，喂嗱，阿凡達入面有個咁嘅人物咧，都竟然可以聽眾入面係有人未未聽過阿凡達嘅，你知唔知？因為啲人當佢越後生嗰陣時咧， 係 佢嘅即係其實唔係佢嘅錯嚟噶，但係只不過係我嘅錯，因為我越嚟越老啊嘛。 其實都係喎，呢套後面嗰、那個呢、這個未來戰士、 哦、你嗰時差唔多未出世， 我都係才哥你自己俾我睇嘅啫喎， 係喎係喎係喎， 俾我啊嘛， 呢、這個咪就係 T2 咯，佢最出名嘅、因為第一套係1984年嘅，係 啊， 嚇、就係叫 Terminator， 第二套咧就係叫 Terminator 2。啊，個副標題叫 Judgment Day 審判日，哇，個個拍爛手掌都話荷里活電影入面咧係極少有咧係續集咧係好睇過。第一集咁滯嘅，咁滯啦，即係其實係各有千秋嘅。咁但係講娛樂性一定係第二集。咁呢個就係 T2 入面嘅，就係講個機械人啊嘛，好可怕嘅。咁就係話將來就係機械人世界就統治人類，甚至係想 消滅咗人類。咁人類呢就係、石果僅存嘅人類呢，哇就組織咗啲地下嘅義軍嚟去對抗呢個機械人世界啦，咁樣嘛。咁呢個好出名啦，大家知道其實佢叫做未來戰士嘅系列，而家第拍到好似第五集㗎啦已經。咁但係呢就喺我同 Jerry 中間呢，呢、這個呢就唔係假嘅，係真嘅。呢個係一個真嘅機械人嚟㗎，佢就喺度抬緊啲貨物，當然佢唔係真係做㗎，佢睇得唔係好清楚咁、但係呢其實佢係做緊一個實驗啦，就是美國一間好著名嘅，當然係同軍方啊係有好緊密嘅關係嘅。佢係發展好多咧，而家就係機械人嘅你可以話係作戰嘅單位啊，即係其實我之前喺度都介紹過一下噶啦、我哋叫做 robot weapons 嚇、機械人武器啊。咁咧就，但係當然佢呢一幅咧就好似唔係好得人驚啦，只不過好似喺工廠入面抬緊一個箱咁解啫，係嘛？但係嗱，我介紹大家呢間公司咧就好出名嘅，喺美國差唔多喺呢方面嘅首位，自己叫做咩啊？波士頓動力 （Boston Dynamics）。咁大家最易睇到究竟佢研究緊乜嘢嘅咧？當然又係佢肯俾你睇嘅啫，嚇佢唔肯俾你睇，你梗係睇唔到啦。嗰啲最先進嗰啲，你上 YouTube， 你 YouTube 你打 Boston Dynamics 咧。其實就已經好多，起碼十幾廿條嘅短片啊，就介紹佢哋所製造嘅機械人。而嗰啲機械人咧，即係我幾年前先至曉得，即係去睇佢啲咁樣嘅宣傳短片啦。哇！我之前睇到有啲毛管動啊，驚啊，真係驚啊！因為咧，呢機械人就絕對唔係即係大家喺電影，當然啦，譬如 Terminator 2嗰啲機械人梗係勁啦，但係有時佢都做到佢好似好生硬咁樣嘅啲機械人，佢係故意嘅。即係等同你啲主角啊，男女主角嗰啲動作有啲唔同啊嘛，係嘛？人類嗰啲就哇好流暢嘅，機械人咧佢始終好生硬嘅，但係梗係唔係咧？如果佢真係設計嗰啲機械人都一樣可以好流暢啊嘛。咁但係其實我最即係俾即係令我驚訝嘅咧，就係佢製造出一隻叫 Big Dog 啊，大狗係 點？ 係啦，佢其實冇頭嘅，因為佢唔需要有頭嘅嗰隻狗。 咁啊， 都幾得人驚啊，因為佢嗰啲 sensor。嗰啲視覺啊、聽覺啊或者乜嘢，佢其實可以喺個身度啫嘛，唔需要突個頭出去㗎，係嘛？咁一隻冇頭嘅大狗，好大隻㗎，真係。但係佢有四隻腳啦，尾巴都冇㗎嚇。咁樣咧，但係嗰四隻腳咧，係真係跑起上嚟咧。